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高二丹牧师。我先介绍我自己，恐怕我讲完这篇短讲之后，你就不想认识我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今天聚集在此，宣讲你儿子来到世上的事。愿人听到就明白你的儿子为什么来到世上，他也确实真真实实的来到世上。明白他为什么来到世上，就了解他来到世上是与每一个人自己最有关系的事。为你儿子的缘故，我祷告。欢迎大家，尤其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们，来到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。虽然我不确定你们今天为什么会应邀来到新福，我知道有人要上台表演，神学正确的用词是献诗。有人来欣赏圣乐，有人趁机来看老朋友，有人要吃新福圣诞茶会已经小有名气的手工茶点。也许有孩子上礼拜在公园里面听说今天会有手工的童玩还有小礼物，或许有人期待，真的期待在圣诞茶会上看到圣诞老公公。这个教会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在百货公司。总而言之，我怀疑大家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是要庆祝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诞生。因为说真的，我们自己也不太确定为什么要今天庆祝上帝的儿子诞生。因为圣经没有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底在哪一天诞生，所以8月18号、12月25号都差不多，都没差。然而我们确实应该效法刚才念的路加福音的经文，里面讲说天使和牧羊人都庆祝耶稣的出生，只不过圣经所着重的不是耶稣的出生，而是耶稣为人牺牲。例如刚才志成读的路加福音有24章，只有两章讲到耶稣的诞生，其他22章都描述耶稣他如何一步一步的步向死亡，走上十字架。换句话说，圣诞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，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圣诞节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上帝儿子降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就表示上帝成了可为我们死的人。上帝儿子降世为人，为要为人死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因为朋友们，你我生命都有许多未得满足的欲望，但是你我最需要的是有一个人替我们死。上帝不能死，但是上帝儿子成了人，他就可以替你我死，他替我死就解决我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。你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因为你也是人。你可能解决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，只要你钱够多，你时间够多，你帮手够多，你热情够多，但是只有这一个问题，这一个问题就是人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。圣经的说法是，上帝如此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个朋友们就是基督教的福音。我不知道你们之后会不会再来新福，但是既然你们今天来到新福，我不要你们没有听到福音就离开新福。你今天可以吃很多的点心，你可以拿礼物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听到福音，我们就在浪费你的时间。福音就是上帝儿子成了人，好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我这个本来该死的罪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希望朋友们，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，因为福音解决这个你我都有一死的问题。这死不仅是肉身之死，乃是肉身与灵魂的死亡，就是永远被上帝遗弃，永远与上帝隔绝， 永远留在上帝的愤怒和刑罚之中，就是俗话说的地狱。好消息就是有一个人代替我承受我本来应该承受的上帝愤怒和刑罚，有一个人为我下阴间。事实是你花钱也找不到替死鬼，你做功德无法减轻刑罚，你更不可能为自己赚取永生。好消息是你我还是罪人，还在犯罪的时候，还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之前，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替罪人死。这圣经的用词是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就是上帝白白赐给罪人的恩典，不是好人努力赚取的功劳功德。这朋友们，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们都听过所有宗教都一样，都教人做好事做好人，那种让我说废话，不叫你做好人做好事的不是宗教，是邪教，你要信那个干什么？唯有基督教告诉你一个事实的真相，就是事实的真相就是你做好人也没有用，你靠自己努力积功德你也上不了天堂，你需要的是有一个人替你死，你必须有人救你上天堂。事实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坏人，为罪人死，而好人不需要拯救，没有罪的人不需要有人替他死。事实是世上没有一个好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过任何一件配得永生的好事。你烧再多香，你行再多善，你积再多功德，你捐再多的钱，你还是要，事实是你还是要下地狱，因为你仍然犯罪，你仍然得罪人，仍然得罪上帝。朋友，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是罪人，但是我猜你自己知道，你香烧的越多，你纸钱烧的再多，你神明拜的再殷勤，你越焦虑，你就越不心安，你就越没有把握将来到底要到哪里去。我想你心里知道，你本能的知道，想要积功德做好事上天堂是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，因为你永远做的不够。这就是为何你越拜越没有平安。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是，只有一个好人，只有一位好人，就是上帝的儿子成了人，唯有他做了一件好事，就是为坏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而朋友们，那个坏人就是你，就是我。也许你听过这福音，但是你从来不觉得你需要这个恩典，因为恩典可有可无。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们不接受福音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的错，因为我们把福音讲成一种白白送给人的礼物。白白送给人的礼物有谁不要，但是有谁稀罕？白白送的定义就是可有可无的。也许你真的不需要，因为你已经拥有一切，你不需要更多的钱，你不需要更多的成就，你不在乎更多的名声，你也不需要更多的健康，更多的幸福，这些你都已经有了。就算你没有你也知足，或者你很确定你没有，耶稣也没有办法给你这些东西。你要财富，你要健康，你要卓越，你要幸福，你要生命翻转，你要活出自我。你需要的不是一个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，你需要的是理财顾问、心理咨询、婚姻辅导，或花钱请一个生命导师。而且说实在的，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根本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可以给你我一切这些好东西、这些小确幸、这些人生的幸福。但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要给我们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来到教会就可以得到，反而他给我们的是他舍去他自己，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所以朋友，真正的问题不是耶稣可以给你什么，你需不需要耶稣给你的东西， 真正问题反而是你需要交给耶稣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知道，但是你需要福音。福音从来就不是单方面送出的礼物，而是双方面的礼物交换。真正领受福音的人不仅得着，而且还必须交出。福音可以说提供一种现代最符合现代人需要的解决方案。我们物资丰裕的现代人需要的不是更多，反而需要丢出一些东西，摆脱一些东西。你不需要更多的免费赠品，你宁愿花钱找人清除你家堆积的垃圾。我猜你也需要交出一些东西，就是你想要除去却除不了，想要给人却没有人要，想要卸下却没有人接手，想要承认不敢承认，想说却没有人要听的那些东西。如果上帝儿子真的把他自己给了你，他要求你还给他一些什么东西，应该还算合理吧。朋友们，事实是最好的礼物或许免费，但是最好的礼物从来就不廉价，你必须交换礼物。然而耶稣要你掏出来的不是你的钱，不是你的功德，不是你的善行，甚至不是你的诚心，不是你的努力，肯定不是活出你最好的自我，而是你的最坏，你最不堪的羞耻，你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的失败和无能，你从来不敢让人知道的败坏，你想都不敢暴露在阳光下的邪恶，你没有办法对任何人诉说的苦毒，你花再多钱也没有人要的那个东西。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礼物交换。上帝儿子把他最好的给了你，你就必须把你最坏的给他。上帝儿子降生好为你死，他给你生命，你给他死亡，这样你就免死。难怪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。也许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健康、财富、翻转人生、得胜的人生，反而他要求我们舍去一切。凡要来跟从我的，必须舍弃一切来跟从我。他凭什么要求我们舍去一切？若非他要求我们舍去的一切，也包括舍去我们一切的最坏。他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应许信他的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。有谁会要这样的救主？有谁需要这种应许人在世上必有苦难的好消息？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是最好的消息，朋友们。你得着上帝儿子，你就得着一切，你就有永生。你交出那最终会置你于死地的东西，就是你的罪。礼物交换，耶稣邀请你交出你的最坏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好，也许你没有劳苦重担，这对你来说就不是好消息，但我猜谁没有劳苦重担？你有吃有穿，你的儿女很有成就，你有健康，你不愁吃，你银行里的存款足够，你到底有什么劳苦重担？你拜神明为求个平安，你为什么求平安？因为你心中没有平安。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不是你拜的不够，而是你我都有罪。也许你晚上都睡得安稳，也许你没有那种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都尽力了，你问心无愧，你没有焦虑，你没有问题，因为都是别人的错，你也不怕鬼。我知道有人见过鬼吓了半死，但是就是不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不稀罕那种连杀人犯都可以上天堂的福音。 朋友，问题不是陈静心那种人也可以上天堂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居然连你连我这种人都可以上天堂。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要除去世人的罪，这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除非你先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。陈静心他是罪人，不是你我的问题，你我都是罪人才是问题。福音是好消息，正因为福音要求你承认，认清这个事实，承认你自己并不优秀，你不卓越，你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你更无法解决你最基本的问题，就是你我都有罪，必须死，你我到底要如何不死这一个问题。你看出来，我有这个福音，你从来没有听过这福音，唯有这个福音让我们活出真正的自我。自我就是我们不仅不完美，我们更得罪上帝也得罪人，我们唯一配的就是死。耶稣邀请我们交出这一个最真实的自我，表示朋友，你不再需要维持完美的形象，你也不需要在乎总是在乎别人要说你好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好。福音要求你承认上帝儿子为罪人死，而那个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你可以说服自己你不需要耶稣，或好人有好报而你是好人，或世界上没有神，或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就活着时候就要及时作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吃吃喝喝吧，反正明天就死了。但是我宁可相信你，你不会真的就相信这种鬼扯淡。我还蛮确定，不论你今世多么的幸福美满，你不知道你来世要去哪里。 You don't know。你顶多说服自己没有上帝，没有天堂，也没有地狱。或许你可以说服自己，你自己是个好人，好人会上天堂。我朋友，如果你是这种人，你真的比我还有说服力，我真的没有资格对你说话。我今天是在对其他人说话，就是那种不知道把自己的劳苦重担卸给谁的人。我要你知道，你可以把你的劳苦重担卸给上帝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亲自邀请你把你的劳苦重担给他。我们中间有人最近失去亲人，不止一位亲人，我们中间也有人现在正眼睁睁的看着所爱的人没有来世盼望，没有永生确据，带着恐惧步入死亡。事实是没有耶稣，这就是你我每一个人的真实写照。我不知道结局什么时候来，我不知道你我还有多久的时间，我只确定一件事，就是没有耶稣，你我就没有来世盼望，也没有永生的确据。但朋友们，好消息是，这不是必要的结局。你要翻转命运，你就需要交换礼物。耶稣不仅把他最好的，就是他自己和他一切的恩惠给了你，你还必须把你自己最坏的，就是你自己和你的罪交给他。朋友，就算你不稀罕礼物，白白给你的礼物，我认为你还是应该仔细考虑，好好考虑这一个交换礼物，与耶稣交换礼物，他给你最好的，你给他最坏的。 What a bargain! 神学家称这为奇妙的交换。圣经说，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。最后朋友，我不会说得着基督你在世上就没有问题，一帆风顺。我还蛮确定，你信耶稣反而问题更多。 Just ask your friends. 就问你们的朋友。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你有了耶稣，你再多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因为那一个最棘手的问题，那一个叫你晚上睡不着的问题，那一个叫你无法得着永生的罪的问题，就不再是你的问题了，是他的问题了。交给他，上帝儿子耶稣基督，就不是你的问题了。这就是福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让我为你们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2000多年前按照圣经所说的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。他在世界上做了许多的好事，但是他所做的最重要唯一不可或缺的事，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从来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得以称义，得以来到你的面前。他来了，他死了，他复活了，他战胜了死亡，如今坐在你右手边，有一天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。对于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愿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为主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好消息，白白得着的恩典，最昂贵的恩典，付上最高代价为我们赎回的恩典。愿所有人都听到福音，就得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。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。